2023年啊，个嘅4月25号啊，个嘅 MIHKTV 10周年嘅个嘅纪念特辑，蚀到空虚啊！网台经营血泪史，咁啊，又第二集咧就再同大家就见面啦。咁啊，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老岳吓。咁啊，唔经唔觉咧，咁啊，真系我哋嘅 MIHKTV 咧，即系都经营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啊，当我咧就决定咧要做翻个节目，就系回顾翻你过去呢咁多年呢啲嘅经历嘅时候咧，咁啊有时咧，即系可能真系每一次咧，都以目标为本啊，即系正宗好似李家超话事计啊，以结果为目标，就做一个节目啊，赶 deadline 啊，系嘛，赶出街啊，嘘声啊，咁样啊，咁啊，即系好多个时间咧，自己就会只会集中一个注意力咧喺个一个嘅终点嗰度。咁啊，沿途嘅過程啊、細節啊、detail 咧，因為衝得太快太行咧，好多嘅時候咧，竟然咧就係忘記咗好多一啲嘅當時發生過一啲嘅經歷。咁有時我都好佩服阿總理嘅，總理咧啲記憶力係好強嘅嚇，佢啲記憶力咧就即係喺一啲嘅細字位嗰度咧，哇講翻出嚟，點解我都唔撚記得咗，你竟然記得咧咁樣？不過有時都要同阿總理就係傾翻嚇，即係。過去啊，呢咁多年合作嘅時候啊，又或者係有一啲嘅事件啊，佢知道嘅一啲嘅細節啊，各方面嘅嘢，竟然咧就我都唔撚知道。咁啊，又或者咧就好有趣嘅，即係我當我要顧全大局啊，個網台點樣去經營嘅時候啊，有好多嘅嘢咧，原來發生咗咧，好多時候咧，我竟然咧就係最後一個我就知得到。咁你話我幾咁失敗咧？即係嘛？好多嘅問題咧，其實咧，即係要到人哋講翻俾我聽啊，又或者要到我真真正正嚇，原來有啲咁嘅問題，我以為真係冇問題，因為我嘅 attention 已經 focus 咗喺一啲嘅第二嘅地方裏邊咧，而係忽略咗一啲嘅細節位。咁啊，而家要準備做呢一個嘅節目啊，咁我就即係好多時候都要坐定定，諗翻當時嗰啲嘅情況啊，原來我做過呢啲嘅嘢㗎，點解我會諗過呢啲嘅 idea 啊？好多嘢咧，竟然對老嚟講咧，好似一個嘅。重新嘅一个嘅经历，重新嘅一个嘅经验咁样嘅一个嘅 situation，咁啊，所以我都有一个嘅得着嘅，个嘅回忆录咧，俾我嘅感觉咧就是、重新再谂翻起当时发过一啲嘅事件，咁啊而睇翻一啲嘅细节位，究竟我冇做错咧？究竟我系咪应该要咁样去做咧？如果再次重新俾我再经历一次deal with 呢个 same situation 嘅时候，面对啲咁嘅人。喺咁嘅 problem 裏邊，我會用呢一種嘅手法去 handle 啊，或者解決呢一個嘅問題啊，又或者去解決呢一個嘅提出問題嘅人啊，又或者我做嘅方法會唔會懷柔啲，唔好咁硬碰硬啊，即係會唔會個效果會好啲咧？咁樣，咁啊，即係世界上面嘅嘢就經一事就錯一智，係嘛？冇得翻轉頭，亦都冇如果好多嘅時候咧係要發生咗，咁我只可以講嘅咧就係我。從我依咁多年裏面得到一啲嘅經驗，得到一啲嘅教訓，撞過咁多個板，得罪咗咁多嘅人，損失咗好多嘅一啲嘅朋友啊，或者同路人啊，或者大家睇嘢嘅方法，係咪都可以係就用一個婉轉啲嘅方法，唔使咁倔愣蠢，或者係咁唔使咁硬斑斑咁樣去解決即係要令到自己第一冇彎轉咧。咁既然闖咗咁嘅禍啦。咁就好應該咧喺呢一個嘅節目裏邊咧，就係同一啲嘅有緣人咧，就去分享下，了解我當時點解會做一啲錯誤嘅 decision 啊，又或者我做呢一個方法究竟係咪最好咧？咁樣我就會如實咧喺呢一個嘅節目裏邊咧，同大家去分享。咁啊，究竟你哋覺得係性格使然啦，不可逃避啊，定係即係命中注定啊，定或者有更加好嘅呢啲嘅方法咧？咁我就冇得翻轉頭。但系你喺我嘅 situation 里边，你得到一啲我舐嘢撞板嘅教训咧，咁你哋就可以决定啦。当你有机会喺人生里边面对 similar situation 嘅时候，究竟阁下要点样去 handle？好似老屋咁样，哇，真系撞埋去炒埋山啊，粉身碎骨啦，定系有婉转啲嘅方法，又或者即系点样可以 handle 令到自己嘅受一啲嘅伤害啊，一啲嘅 effort 唔会白费咧？咁就係其實10年血淚史裏面蝕到空虛即係呢一個嘅節目裏面咧，希望可以同大家去分享我舐緊咗個嘢，我一啲嘅 negative 嘅 experience 點樣可以令大家咧喺從中裏面有所得着，起碼我嘅犧牲，又或者我人生裏面一啲嘅污點係嘛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咧學到一啲嘅教訓啊，喺人生嘅呢個將來嘅路程裏面咧希望大家都可以憑住啲嘅教訓，憑住啲嘅分享，迎刃而解。 啊，唔好重蹈老屋嘅呢一个嘅覆辙。咁啊，上次就讲我点解会拣去做呢一个嘅老板啦，就唔去再打工啦，点解脱离呢一个嘅广告嘅呢一个嘅行业啦？咁啊，点解啊？即系会搞一啲嘅制造业啊，做一啲嘅香港嘅品牌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其实就好老实吓，即系我开头拣翻嚟香港做嘢嘅时候，我都自己同自己即系谂过，我竟然答过一啲咁戆居嘅呢个问题，就系当时咧，我系完全对 political 嘅呢一啲嘅 issues 咧，就系唔感冒啊。喺加拿大翻嚟，即系正宗21、22岁，即系勾一条砌一条，乜捻都唔捻识。咁啊，翻嚟嘅时候就见到香港就系有呢一个嘅回归嘅呢一个嘅大限。咁啊，亦都唔知道中國共產黨嘅呢一個嘅邪惡係嘛，亦都對佢咧就即係以為即係所有嘅嘢就即係喺金錢啊喺一啲嘅物質啊各方面嘅嘢咧，就應該喺嗰度咧就係追求啊係嘛，令到自己可以賺到盆滿缽滿係嘛，即係衣錦還鄉嘅，時可以翻去加拿大買屋買車啊咁樣啊，即係唔使靠老豆老母啊咁啊。當時嘅89、64嘅民運事件咧，就同我翻嚟依一個香港嘅時間咧，就唔係爭得太遠嘅，即係爭2、3年嘅時間。我係92年都翻嚟依一個香港，咁啊對香港所有嘅嘢咧，就係仍然咧，即係保留喺我以前兒時喺英殖時代最好嘅一啲嘅嚇，好玩啊，有靚衫啊，啲女仔好靚啊，可以落 disco 啊，night life 啊咁樣啊，樣嘢都行得好快啊咁樣。咁啊，好開心啊！咁而忽略咗咧，即係對依一個嘅中國嚇，即係將來對香港一個 impact 嘅一個嘅嚴重性。咁啊，我仲好記得我見第一份工嘅時候咧，我老闆問我點解會啊翻嚟依一個嘅香港，我話啊，我睇好依一個嘅中國嚇，即係因為咧中國係將會係世界裏邊咧發展最大嘅依一個嘅市場。咁啊，有咁多嘅依一個嘅人口嚇，對知識啊，對技術嘅依啲嘅追求。咁啊，而嚇鄧小平行依一個嘅改革開放嘅依一個嘅路線咧，應該一定咧就會招致到好多嘅啲嘅外資啊、香港人啊進入依一個嘅大陸市場。咁啊，香港作為啊，即係連係西方同埋中國嘅依一個嘅跳板，咁啊，大家都會靠香港咧，就依一笪笪地方裏邊咧，就進入啊依一個嘅中國。咁我作為喺外國讀過書，識咗依一個嘅西方文化，自己啊兩文三語，因為嗰陣時我特登喺依一個 Vancouver 學過依一個嘅普通話嘅。咁啊，即係將來咧，就係可以咧，就係可以做到依一個嘅聯繫嘅依一個嘅角色。咁啊，或者希望將我嘅依一個嘅知識啊各方面嘅嘢，可以帶嚟喺香港裏邊咧，就可以發揮得到咁樣。哇，幾撚説到香港故事啊！幾撚大灣區啊，係嘛？幾撚屌你老味閪，同而家香港啲官講嘢就屌你老味，一鳩樣係嘛？咁但係當然，直到去到即係我脱離咗廣告個行業啦，咁其實喺2003年開始，即係依個沙士之後，香港引入依一個嘅自由行，咁啊，我亦都自己曾經喺2001年上我依一個嘅北京工作過，了解過中國人嘅一啲嘅特性。喺2003年之後啊，即係更加就切膚之痛啦嚇，大量嘅呢啲嘅中國人嘅自由行嚟到依一個嘅香港，係嘛？再加上啊，當時啊依一個嘅氣候啊，係嘛？即係你令到就大家感覺到香港啊，好似俾中國嗰啲嘅干預啊，係嘛？應承咗你嘅雙普選啊，樣都冇啊咁樣。咁亦都發覺香港好多嘅地方都開始變化啊，即係譬如講普通話啊，有繁體字嘅出現啊，大陸嘅一啲嘅蜚語啊，如此類推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當時衍生咗一個嘅念頭，就希望好想咧就係保育呢一個嘅香港文化。咁翻嚟香港就當然就係哇，又可以食下雲吞麵，又可以食下魚蛋粉嚇、啊。香港好多嘅地方嚇、啊，即係喺外國就冇啊。細個一啲嘅兒時，一啲嘅老店啊，各方面嘢。咦？點解生活咗耐啲？哇！一間又冇咗，兩間又冇咗。哇！越嚟越嗰個嘅感覺就可以消逝得越嚟越快。特別係當時即係自從即係英國嘅殖民者離開咗香港之後，哇！我當時嘅感覺裏面，屌喇聲係嘛？即係點解個世界有咁多唔同咗嘅？咁其中有一樣嘢咧，就係最緊要咧，就係大家嗰個政治嘅依一個嘅醒覺。咁大家開始對政治啊，同埋對中國共產黨嘅依一個嘅，嗰個嘅面具好似嚇一層薄紗，一層薄紗，越除就越多係嘛？即係越嚟越清楚佢哋嘅面目會係點樣？咁而當然啦，即係除咗我自己好想即係加入一啲嘅喺我嘅產品嘅創作裏面有一啲嘅香港嘅舊嘅一個歷史元素啊，譬如一啲嘅殖民地建築物嘅色彩啦，咁又有即係講啊，即係女王喺度嘅時候嘅香港同而家嘅一啲嘅變化啦，係嘛？咁當然啦，即係亦都曾經有田嘅蛋散，依然嘅蛋散，令到香港好多人咧 都對呢個共產黨冇遐想，更加對呢個人咧就所做咧就進一步想毀滅香港嗰、那個撚樣就叫做689梁振英。咁689梁振英上場嘅時候咧，咁啊即係亦都開始大家就對佢有好撚多嘅呢啲嘅不滿。咁啊，如果冇記錯咧，就係、是、應該係2012年左右啦，梁振英上場。咁梁振英上場嘅時候咧，咁啊又有反國教事件啊，咁啊又有好多一啲嘅，譬如民間上面有啲嘅自由嚟到啊水貨啊各方面嘅嘢，雙非同啊，係嘛？咁啊有啲人來生仔啊咁樣樣嘅依個情況，中港嘅矛盾就越嚟越熾熱。咁啊條嘅柒頭咧就即係好明顯咧就企撚咗喺大陸人嗰邊嘅，即係講啲嘢就好諗死中共八股。咁啊，即係當然就即係你稍微有血性，或者你好似小弟咁樣好撚中意依一個嘅香港嘅依個地方，咁你就真係好撚反感啊，係嘛？咁啊，而當時咧，我哋對依個政治嘅了解、最政治嘅歷史認識啊 ，TVB 唔會有一個嘅節目同你講點解依個政策唔撚得 ，TVB 唔會屌你老尾閪有一個嘅節目啊解釋俾你聽，係嘛？啊，即係大陸人嘅特性 ，TVB 唔會同你講啊，即係。冇咗普選嘅依一個嘅嚴重性，又或者 TVB 亦都唔會有一啲嘅 political 嘅節目同你解話佢嚇，即係社會上面嘅現象啊，點樣樣去影響個民生啊？唔好話屌你個咩，你唔諗你政治啊，政治跟緊住就黐黐鳩住你啊咁樣樣。咁我諗當時咧就係、是、大家係對依一方面嘅政治嘅啟蒙咧，我諗我哋不得不咧就係、是、要俾翻 credit 啦。就算大家今時今日可能對老蕭依一個人蕭若元係好大嘅反感啊，或者覺得條撚樣鳩噏啊，或者係點撚樣？咁佢同我尊敬嘅黃一文先生係嘛？即係當然就係佢兩個對我哋網台界裏面係居功至偉嘅，即係去一個嘅啟蒙啊，發起佢一個嘅網上電台依一樣嘅嘢。如果冇位冇咗佢兩位嘅前輩咧，就係喺依一個路上面行先咧，今時今日咧亦都唔會有咁多嘅嘢。所謂嘅 KOL 時事評論員，網上嘅時事評論員，或者大家好多嘅一啲嘅普羅嘅香港人，對政治啊、對民生啊、對特區政府嘅政策啊，嚇對呢個中國共產黨嘅背景啊、中國共產黨嘅一啲嘅嚇對世界嘅一啲嘅影響啊，嚇即係喺國際事務上面嘅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衝擊啊。咁大家都睇完都唔知道背後啊每一條嘅新聞有啲乜撚嘢咁撚緊要啊！譬如如果我講真，去翻二十年前嘅我，俄羅斯同烏克蘭嘅戰爭，可能我都唔會分得清楚究竟邊個啱與邊一個錯。咁但係自從喺嚇即係2008年左右嘅依一個時間，我哋知道有一個嘅網開始有網台嘅依一個嘅存在，係嘛？即係有佢兩個老人家嚇喺個網上邊，即係講一啲嘅唔同嘅論證嘅節目啊嚇。讲一啲大气电波你听唔谂到嘅嘢啊，喺大气电波里面你接触唔到一啲嘅资讯啊，咁啊喺好靠佢哋咧，就令到我哋了解到真真正正吓、啊、中国共产党喺香港里面嘅影响，特区政府施政嘅不济系嘛，即系同埋喺香港里面啊，即系民主自由啊各方面啊，或者话弱势社群嘅开声啊，吓好靠佢哋一啲嘅唔同嘅节目啊。或者佢哋個台裏面製作嘅一啲嘅節目咧，令到我哋咧就係政治啟蒙同埋政治開竅。咁啊，不得不嚇即係承認嚇，我喺2008年之前嘅鱷魚啊，其實對政治上面嘅嘢真係一竅不通，一竅不通，樣樣都唔夠知。咁啊，只係覺得屌你咩冇撚理由，我哋要寫簡體字，冇撚理由嚇咁撚多人講普通話，係咪咁撚多啲大陸色彩嘅嘢喺香港出現咗？咁啊，特別喺金融風暴之後啦，即係香港係嘛，哇，好多嘅發業都唔係好掂當係嘛，我仲好記得當時我做依一個嘅出口業嘅時候啊，哇，驚撚到啊，即係啲客五分鐘找唔到數係嘛，你啊即係點樣樣去學曉用依一個嘅 LC 係嘛，去 cash in 啊蝕息啊 ，make sure 個 cash flow 要掂，點樣搞掂大陸條數係嘛，有好多依啲嘅國際上面嘅嘢，哇你都唔明點解會咁撚樣，咁啊真係要靠聽網台節目咧，嗰陣時咧就要吸收一啲更加多嘅依啲嘅知識啊，更加多依啲嘅唔同嘅資訊咧，而令到咧你喺成件事裏邊咧就係嚇我了解個世界嘅局勢嘅變化。咁啊，當時咧我就已經係離開咗依一個嘅廣告界啦。咁啊，離開咗廣告界一段嘅時間啦，咁開始從事自己嘅依一個嘅業務。咁啊， 當然以前做廣告的時候，哇，真係講真嚇，翻天暗地，神咁早要翻工，哇，好夜至放工，係嘛？咁啊，即係放工嘅時候，咁女女就出咗世，2001年啦，花木蘭出世啦，出咗世嚇幾歲？咁你翻屋企又陪佢玩啊嚇，佢翻學嘅時候同佢啊傾下偈啊，各方面嘅嘢照顧佢，你話邊有嚇即係咁撚多嘅時間可以咧？就係、是、可以即係聽一啲唔同嘅節目啊咁樣。咁但係自從即係自己做咗自己嘅生意之後咧，咁啊即係嚇可以輕鬆咗控制自己嘅個人嘅呢個時間啊。我喺個人嘅呢啲嘅時間嘅時候咧，咁你變咗咧就可以坐定定咧嚇，聽下人哋啲節目啊，做工作嗰陣時你唔撚使好似以前翻工嗰陣時，開撚住個心機，你搏俾人炒都得啦，係嘛？你都要 set 個 example， 你唔好唔撚過分啊，聽撚住節目去做嘢，或者不停有電話啲客户嘅電話，你打電話俾你。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可以有多咗嘅個人嘅呢一啲嘅時間咧，令我咧就係了解一下哦，原來網上邊咧有網台節目嘅，而呢個網台節目咧，哇！可以屌鳩政府嘅喎，係嘛？屌你俾聲勢力竭，係嘛？青筋暴現，屌柒你！屌你有冇曾蔭權？屌柒你梁振英，係嘛？屌柒你董建華，係嘛？屌柒你共產黨，係嘛？哇！好撚過癮嘅喎，仲有一啲嘅政治嘅人物嚇，柒撚懵懵嘅，啲譬如啲禮義廉恥屌都冇嘅民建聯，係嘛？哇！屌撚曬老母咁屌柒佢哋喎，咁啊即係。是喎，屌你老尾閪，攞錯屌柒佢之餘，同埋屌得好撚有理由，好撚屌你老尾閪中 point 嘅喎，係真係抵屌嘅喎。咁你更加了解到啲建制派嗰啲嘅可惡啊，特區政府屌你老尾閪冚家產，做中共嘅代理人嗰啲嘅冚家產嘅不濟啊！哇，聽到屌你老尾上撚曬頭啊！聽到嚇好撚多嘢嘅時候，我仲好記得嚇，即係五區公投嗰個時候，我哋即係亦都有聽阿鬱敏嘅啲節目，我仲要解釋俾啲朋友聽點解嚇即係要支持五區公投嚇。點解啊？五區公投嗰個作用係代表咗一個嘅普選嘅一個嘅全民直一個嘅投票係一個嘅referendum 嘅一個嘅情況喺度，即係解釋俾朋友聽。嗰啲嘅同學仔係嘛，即係同我一樣咁樣，但係亦都係柒撚懵懵，乜柒都唔知道。咁我點解可以講得到頭頭是道咧？咁梗係聽阿鬱敏嘅節目，聽阿老蕭嘅呢啲嘅節目，咁了解到，咁然後就可以咧就係解釋俾佢聽啊咁樣。咁啊，即係好靠啊！當時聽網台嘅節目咧，就係令到自己開竅啊，令到自己對呢一方面有知識啊，開始去吸收更加多嘅一啲嘅資訊啊，睇書啊，睇 article 啊，睇文章啊，更加了解香港呢一個嘅時局啊，咁啊，即係更加關心嚇本土，除咗文化歷史保育之餘啊。其實民生上面嘅嘢啊，我哋將來啊政策上面嘅嘢，開始亦都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就有一啲嘅了解。咁啊，當時咧我就未去到話哇參加一啲嘅社運啊，或者即係走出嚟 join 好多嘅人去遊行啊，或者 whatever 嘅嘢。咁但係2003年嘅呢一個嘅沙士之後嘅呢一個嘅反23条嘅立法咧，咁其實當時咧亦都咧已經咧就種入咗一啲嘅萌芽咗一啲嘅種子嚇，即係對政治嘅關注啊，對社會嘅關注咧就已經係開始咗。咁但係當時亦都係唔柒撚懵懵啦，即係唔係話真係咁多嘢識啦。咁自從喺08年開始接觸咗網台節目之後咧，更加多咗呢啲嘅資訊啊，更加多啲人嘅分析啊，咁然後跟住咧就喺呢一方面裏面咧就產生咗一啲嘅興趣，咁啊開始亦都了解到哦，原來咧要人哋知道一啲嘅嘢咧，你真係有支炮，你真係有一個嘅 platform 係嘛？咁我而家睇緊，我譬如我做緊一啲嘅作品嘅創作啊，各方面嘅嘢，始終就嚟得慢，同埋個成本就食咗就太貴重啦。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咦可以哇有個咁嘅節目啊，即係鳩噏下，講下自己嘅己見，你都咪話唔撚過癮喎，咁樣係嘛？咁但係當然啦，喺當時嘅老王就唔會諗到我自己會自己到最後啊，過咗幾年之後，我會搞個 platform 出嚟，我亦都唔會諗過自己會有份一齊去論證。咁啊，今而家係嘛老師仍然健在，阿鬱敏仍然咧就系声若洪钟，系嘛，即系去每日声嘶力竭咁咧讲一啲嘅政事，一啲嘅评论，系嘛，咁但系竟然我都有份吓参与，系嘛，即系喺呢一个嘅网台界里边啊，都有啊帮呢一个嘅香港嘅朋友啊评论下一啲嘅事情啊，发下声啊，屌柒啲冚家铲啊，估唔谂到咧喺2008年嗰阵时候，我系绝对冇谂过咧，我系会涉入咗呢一个嘅网台界里边咧去吓。變為其中嘅一份子，甚至無自己創立過一個嘅平台，有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喺呢個平台上面，曾經亦都係喺香港嘅網台界裏面咧就發光發熱。咁啊，當時咧我好記得咧，即係有啲咩節目我聽咧，咁啊即係當然啊老蕭同埋鬱敏都好多節目啦，咁啊即係。 當時我哋教主佢就去同阿陳偉業就去做依一個嘅鬱敏踩場啦。咁啊，鬱敏踩場嘅節目裏邊仲有阿草泥馬啊、任亮憲啦，係嘛？而家都唔知去撚咗邊噶啦，任亮憲。咁啊，老蕭就好撚多節目嘅，又有風也蕭蕭，蕭鼓聲中係嘛？咁啊，又有咩撚嘢胡海蕭搖碌啊，就有啲乜撚嘢文乾坤啊咁樣。咁啊，實情咧我都分唔撚出咧，即其實咧佢咁撚多個節目裏邊嗰啲嘅A 餐咪等於 B 餐 ，B 餐咪等於 C 餐 ，C 餐就屌你咪等於 D 餐，撚樣啲其實個個節目我就覺得唔會太大嘅分別嘅，講嚟講去都係屌你咪總之教主大佬好嘢，蕭山好嘢，蕭山巴撚幣，即係每一個節目裏面咧唔多唔少咧，我都覺得佢 show off 緊嘅自己一係就見解啦，一係就屌你咪過去點樣樣成功啦，又或者屌你咪點樣揾人揼柒啊尖叔啦，或者講一啲係佢以前嘅一啲嘅嘢啦。咁而老蕭嘅節目裏面咧，最有一個嘅特質嘅咧就係、是旁邊啲人咧就唔係點鳩樣點出聲嘅，係嘛？即係總之大佬好嘢。咁啊，我記得就係喺阿老蕭嘅節目裏邊咧，佢亦都揾過阿長毛哥阿毛哥做佢一個嘅客席嘅依一個嘅主持。咁啊，毛哥就多啲嘢講嚇，即係毛哥就多啲嘢講。咁啊，我記得當時亦都有好似有阿近文之成日坐喺旁邊嘅，咁啊唔係點樣樣點講嘢乜滯。咁啊，教主就多數就係拍阿陳偉業啦。咁啊大舊啦，咁啊大舊咧，咁啊開頭我對佢都冇乜太特別嘅依一個嘅反感啊，或者係唔中意佢啊，咁啊只不過啊佢同阿教主咁佢啊做一個比較係輔助性嘅依一個嘅角色啦，咁有啲有時佢講啊一啲嘅己見啦，咁但係有時我就會覺得當阿大舊要講粗屌柒啲官啊，屌柒屌你老尾喺特首嘅依個時候，我覺得佢有啲做作嗰啲，好似屌起上嚟咧就係為屌而屌，同埋咧為屌你老尾喺扮爆竊啊，或者係咁樣樣就唔撚似阿教主咧就真係出自個內心屌柒個政府啊嗰啲嘅不濟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呢啲都唔係好撚緊要啦，咁始終成年人就會明白到你做節目。做節目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屌你老尾閪，係嘛？就帶出一個嘅信息出嚟，係嘛？你有一啲 dramatic 嘅嘢，或者有啲嘢講緊咗過頭説話，又或者你講出嚟嘅嘢比較誇張啲嘅依啲嘅語氣啊，用啲屌 dramatic 嗰啲嘅用詞，其實一啲都係節目需要，咁我都冇乜太大嘅依啲嘅麻煩嘅，係嘛？咁啊，當時另一個好中意睇嘅節目就係阿皇上黃楊達，咁之前佢亦都開頭我就睇阿鬱敏同埋睇阿教主老蕭嘅依一個節目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原來後屘咧，我知道有一個節目叫《皇上有話兒》，咁我都係有聽阿黃楊達嘅喎。咁啊後屘佢再拆咗一個節目出嚟咧，就叫做早朝天下。早朝天下咧，我就記得佢應該同阿蘇浩跟撚住咧，就 mark 撚住一個撚樣就叫細 mark 嘅。細 mark 個撚樣咧就即係屌你老味，柒撚懵懵，我真係屌你老講嘢陰聲細氣，我撚鳩鳩咁樣樣。咁我就覺得屌你老味，點解會有咁嘅班底㗎？我諗阿黃楊達點乜點執人啊，都冇理由執件屌你老味喺我咪冚家產，屌你老味係咪啞㗎？定係屌你老味嚇怕醜啊？定係點樣執件細 mark 嚟做乜鳩嘢咧？咁樣樣咁啊，後屘就因為黃楊達有官非嘅問題啦，咁啊早朝天下咧就係佢就因為叫缺席。咁啊，開始咧就彈緊咗個另一個撚樣，嗰個撚樣就叫做林康正啦。咁林康正佢嚇呢個肥頭得意，屌你個撚樣講嘢，屌甩甩地啞，地有口音，定係屌你黐嚟更，定係點撚樣？但係我又 OK 嘅，講啲嘢有 point 嘅。咁但係佢同阿蘇浩嘅依一個嘅早朝天下咧，咁當然冇黃楊達嗰陣時咁好聽啦。咁但係亦都唔係話即係好差勁啊嘛，即係都做足功夫嚇，即係睇得到佢朝頭早起身又睇緊曬報紙啊，有嘢講啊，如此類推。咁呢啲就係我當時睇嘅呢啲嘅節目嚟啦。咁啊，其他啲仲有好多嘅網台節目啊，譬如梁錦祥一啲嘅節目，因為梁錦祥我真係唔係幾頂得順，因為佢講嘢好撚悶嚇。咁我就麻麻地中意睇佢嘅節目，係嘛？咁啊，當時亦都有譚志強頻道啦，譚志強頻道咁啊，即係譚志強呢一個嘅節目咧，我都有聽嘅。咁啊，譚志強就叫談天說地啊，如果我冇記錯，叫談天說地。咁啊，譚志強亦都係一個資深嘅一個澳門嘅新聞從業員啦。咁啊，雖然佢把聲咧就好撚沙嚇，同埋好撚沉，咁但係即係講起上嚟都有 energy 嘅，聲線就唔係咁討好嚇，但係即係都講嘢有 point 嚇，即係聽起上嚟咧都有嘢落袋嘅。 咁就呢啲就係當時呢個網台嘅節目嚇，我會比較中意會聽嘅一啲嘅節目嚟啦。咁亦都係嚇好急速地咧，就係令到我對於一個嘅香港嘅政事啊、大陸嘅國情啊、世界嘅一啲嘅大局啊，開始咧就係由一個以前就係你都可以明白到，你做一個廣告從業員，除咗喺個客户嘅產品你要好熟，了解一個市場嘅呢啲嘅變化，競爭對手嘅一啲嘅 SWOT analysis。咁但係對個世界，你係咪仲有咁多嘅時間限定去你嘅世界點樣去 run 呢？即係喺我過去喺呢啲嘅時間裏面，哇！而家世界有好撚多嘢，如果要睇翻嘅，譬如兩伊戰爭啊，係嘛？一個嘅美國佬嘅911嘅事件啊，一個嘅大衛教派啊，係嘛？即係點解美國啲槍械話佢咁撚泛濫，跟住要 FBI 走去屌到咩對攻對冚啊，係嘛？一個嘅中國嘅飛機點樣同美國嘅偵察機撞到啊，係嘛？點解美國佬會誤炸一個南斯拉夫嘅中國大使館？哇！有好多啊，呢啲嘢其實嗰陣時我就啱啱就係做一個嘅廣告界嘅其中嘅一份子嘅時候，我已經係忙撚到呢個世界大事，我係冇時間去理啊，唔知個世界點樣去運作係嘛？即係唔知個世界點解會搞到咁，葉利欽點解會收皮啊？係嘛？即係點會有普京會上場啊？喂，呢啲嘢其實如果諗翻轉頭啊，如果我嗰陣時唔係咁忙碌，我可以 spend 多啲嘅時間去了解，咁我就真係更加好撚開心啦。咁但係世界上面冇撚得翻轉頭啦，咁唯有後尾就之後就會惡補啦。哇！你有冇睇？哇！咁多呢啲嘅節目，哇！點解佢哋可以講得咁撚叻？黃洋達仲咁後生，係嘛？即係對呢方面嘅嘢啊，佢都好撚有接觸喎。嗱，今日論你係點撚真嚇，阿皇上都好係嘛？即係你不得不承認嘅，佢口才係好叻嘅噃。早期嘅黃洋達做足功課，係嘛？個人就好撚熱血係嘛？即係佢可以叫個梁振英上節目係嘛？即係佢可以屌你老味閪係嘛？即係公開批評個老蕭係嘛？即係有啲不濟嘅地方，屌你老味係咪好撚夠吉屎嘅喎？係嘛？甚至無佢去曾經嚇，即係去參選啊啲辯論嘅時候，屌佢係完勝好撚多建制派啲撚人嘅喎。咁即係點都好係嘛？即係可能大家政見有唔撚同，或者係做人處事啊，你覺得佢撚樣啊？屌你老味閪有冇搞撚錯啊？咁撚過分啊？食碗面又反碗底啊？因財失義啊？嗰方面嗱，你撇除咗呢啲嘅嘢，純喺技術上面講，喂，佢係真係唔差嘅喎，係嘛？即係能言善辯，頭腦轉得快，知識亦都唔差勁，夠廣博係嘛？講嘢有 point，夠抵死，有詼諧，有娛樂性係嘛？咁係一個網台節目嘅主持裏邊咧，俾你個感覺哇，好嘢喎，即係做得都唔差勁咁樣嘅呢一個嘅 situation。咁啊，即係都當時就會諗啊，哇，如果有機會嚇，老挝都可以嚇參與下做下網台嘅節目，咁啊，即係都幾過癮喎。咁啊，當時咧，我其中一個嘅廣告界嘅朋友。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大家都知撚到噶啦，姚冠東啊，波子強。咁佢咧就因為咧就識當時嘅呢一個嘅香港人網啊嘅 CEO 啊林宇陽。咁啊，兩個咧因為咧都係一個高主教兩個嘅同學同窗。咁啊，即係原來當時嘅呢一個嘅阿東咧，咁亦都喺人網裏邊咧，佢有一個嘅節目叫職場起義。咁我就經阿東邀請過上佢一個嘅節目叫職場起義之後咧，開始咧。踏入呢一個嘅網台界，唞唞，翻嚟再講講嚇，即係點樣嚇，我哋會喺呢一個嘅氹裏邊啊，踩撚入呢個網台嘅氹裏邊，開頭踩咗呢一個嘅水滴，變咗踩個水氹，跟住跌撚咗落河，係嘛，再跌埋落呢一個嘅大海，越插越深嚇，搞到而家今日都不能自拔咧。一陣間再同大家講講嚇，職場起義帶出咗呢一個嘅老鑊，加入呢一個嘅網台界。好，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呢一个嘅 MIHKTV 嘅呢一个10周年特辑啊，舌刀空虚系网台血泪史。咁啊，等阿老岳咧，仲继续咧同大家嗱想当年啊，即系讲下喺过去呢10几年里边啊，MIHKTV 点样由一个嘅节目叫做星期五母女，然后跟住就变咗低俗频道，而低俗频道就点样啊发大系嘛，搞大佢就搞一个其实香港制造网络电视。咁啊，發到咧，即係當時嘅呢一個嘅 scale 咧，即係我都有啲驚啊！即係點解我如果問翻我轉頭，我真係唔想唔應該搞到咁大嘅。咁但係咧，好老實講，呢一個咧就係性格使然，有一樣嘢就叫做唔夠衰得。唔夠衰得呢一樣嘢咧，就係累撚死咗老惡咧，即係有時咧就係衝撚大個頭咧，好大喜功咧。如果你變咗得俾我行翻轉頭咧，我都可能會穩扎穩達啲。咁但係亦都係我呢啲唔撚衰得嘅性格咧，就令撚到我哋亦都好有時咧就係勇往直前。咁啊，究竟係得定係失咧，定係冥冥中自有主宰咧？即係 所有嘢都係 God operates in a mysterious way 咧，我都唔知道啦。總之嚇仍然係身心健全係嘛，即係仍然係即係一家人齊齊整整啊，未蝕到依一個嘅爆廠，又未蝕到咧就即係妻離子散。咁咧我都阿力吉提啊，即係唔諗咁多啦。咁係即係講翻呢一樣嘢就唔衰得呢一樣嘢咧就好緊要嘅。即係喺我嘅人生裏面咧就係、因為其中有一個嘅情況咧就係、當我脱離廣告界嘅時候啦，咁即係你都知啦，即係做廣告從業員就好 high firing 啦，即係又要又要威係咪？又要人哋知道你掂係咪？即係一直以嚟你喺廣告界裏面咧，如果你啱啱春咧，冇人知道你嘅存在啊，或者你冇作品啊，冇獎攞啊，或者係旁頭裏面啊冇爆一啲勁嘅 campaign 咧，咁你就唔撚使至於揾人哋咧，就係揾啲過檔啊。咁啊，呢種嘅心態咧，其實我都唔多唔少咧，俾佢影響到。咁但係當我決定即係因為即係社會嘅變化啊，行業嘅一啲嘅變遷啊，啲人翻大陸啊，又或者新媒體嘅呢啲嘅興起嘅時候咧，其實我亦都睇得到傳統嘅廣告嘅主流嘅媒體啊，主流嘅廣告嘅行業咧，其實就冇撚得做噶啦，即係都開始就會式微。咁喺最高峰嘅時候咧，我決定咧就係 before 嚇，即係所有嘅 rotten to the bone 咧，我就決定咧就係要離開呢一個嘅行業。咁啊，當然有都好多嘅閒言閒語會聽到啦，啲人都戇鳩嘅，你自己走去做埋啲咁嘅低產值嘅嘢。咁啊，當時啲廣告界啲人都戇鳩嘅噃，即係覺得屌你老尾閪，唔做廣告咧就係人間渣滓屎溝精係嘛？呢啲嘅地食物鏈低層係嘛？總之就做廣告就好撚勁，唔知點解又著即係可能著衫可能係型啲係嘛？又冇咁大嘅束縛係嘛？接觸好多新嘅社會上面嘅嘢 ，industry 最 update 嘅嘢，咁啊覺得就係自己咧就係行先喺一個金字塔嘅塔頂裏邊嗰啲。咁其實睇翻翻轉頭，撚開啦。其實香港裏面金融界、地產界啲嘅撚屌屌，你老尾閪揾咁撚多嘅錢係嘛？出入即係飲紅酒係嘛？揸靚車，有世界上面有幾撚多個連海堂係嘛？即可以搞掂五榮眉，有幾多朱家鼎？屌你老尾閪係嘛？可以搞掂鐘楚紅係嘛？屌你老尾有幾多黃沾係嘛？可以搞掂林燕妮才女係嘛？大部分都係營營役役，最多咪俾你搞一件一兩件嘅 model 威威下咁，但係係嘛？即係你真真正正你叻緊個羅少輝，屌你啲勁抽嘅大佬大樓係嘛？咁好撚登州嘅啫嘛。咁但係大家就好樂在其中嚇，即係喺一個名利場裏邊咧，就追追逐逐。咁但我又唔係好依種嘅人啦，係嘛？咁但係有好多人咧，就即係同攞經開嘅，哇！點解你要離開廣告界啊？廣告界仲有運行嘅喎，高薪厚職係嘛？即係你而家你依一個嘅人工，你出到去都好難揾嘅喎。你個女咁細個，會唔會當氹嘅？咁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屌你戇鳩仔，你真係睇你將來點揾翻依一個嘅人工，睇你屌你咩閪啊？會唔會做幾年你就蝕撚撲街，然後跟住翻依一個嘅廣告界噶啦咁樣嘅情況。咁甚至乎我仲好記得我當我離開嗰陣時，公司即係個鬼頭 farewell 嗰陣時，嗰個鬼頭叫做 Ian 嚇，咁啊 Ian 咧就直情咧就係公開喺個 speech 入邊話，我唔係好睇好啊鱷魚嘅咋，喺個 annual dinner 定係唔知 Christmas party 啊咁樣咁啊。當我走嗰陣時咧，我就曾經幫舊公司咧就係贏咗一個長江嘅一個嘅樓盤咁啊，佢一定要贊我啦，因為我單人一匹馬去屌你咩 pitch 贏咗個 account 翻嚟咁啊，即係當然即係當時喺長江中心裏面亦都有我以前嘅舊老細關照係嘛，佢入咗去長江咁啊，即係唔多唔少感情分，我亦都好清楚知道佢要啲咩嘢，嗰個 campaign 亦做得非常之好，咁啊贏撚咗，咁啊為當時嗰間叫 TBWA 嘅一個嘅 agency 咧，贏到佢哋第一個嘅香港嘅一個嘅地產嘅一個嘅客户，仲要係長江。係嘛？咁啊，即係都好威嘅，一條友單拖匹馬咁樣去贏翻翻嚟。咁啊，當時我樓上有個乾蒸烏文嘅，那個乾蒸烏文咧就係成件事咧就冇幫手嘅嚇即係唔知佢唔諗識做啊，定係唔諗想幫啊，定係屌你到尾有私心啊，定係點撚樣？咁啊唔諗講啦，即係呢啲過去咗嘅嘢就廢撚事啦。咁佢都無伴終老，孤獨一身嘅，屌抵撚死㗎啦。咁我都費事講。咁啊～嗰陣時我仲好記得個鬼頭就咁樣講一係咧就依一個個鱷魚咧，即係嗰陣時佢就 either Andrew 咧become our client 嚇，即係 and bring us many business in 2 or 3 years time， or you'll see him maybe half a year later he'll come back and join us back to the our advertising force 咁樣。咁啊，即係佢講啲咁嘅，啲死英國鬼講嘢就温刻薄啦。咁但係算撚數啦，我都冇撚所謂，我決定咗離開依一個嘅行業。咁啊，當時亦都有好多人就去睇，哇！屌你老尾閪，睇下你點撚樣搞先。但係撇除咗廣告界嗰種嘅虛榮心，廣告界嗰個行業裏邊就即係好似睇好多嘢好撚 fast moving 啊咁樣啊，即係好撚急啊，好撚潮啊咁樣。其實如果你話真係以純粹揾錢嘅依一個嘅角度裏邊，世界上面有好撚多方法可以揾撚到依一個嘅人工，有好撚多嘅方法就屌你老尾閪啊，令到你可以過翻你自己嘅生活冇撚 deteriorate， 反而你唔使做咁撚多嘅功夫啊，睇咁撚多嘅面口啊，做咁撚多協調嘅嘢啊，嘥撚咗無謂嘅開會時間啊，人事鬥爭啊，權力嘅屌你老尾閪冚家緊嘅追逐啊咁樣，輕輕鬆鬆撳個鐘，屌你老尾閪無風無浪，屌你咩到中環係嘛？大家就一樣。係拎咁撚多錢翻屋企，開頭嗰陣時候當然就唔會有咁多錢啦。即係開頭嗰陣時候亦都係你會好擔心係嘛？即係公司嘅依一個嘅 finance 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做下上撚咗軌道之後啦，哇！時間又係你控制係嘛？即係屌你老尾閪冚家產嚇！即係你依一個嘅生意額個客做唔撚做又可以你控制個自主度，哇！非常之高。咁啊，即係又可以帶翻咁嘅錢翻屋企，咁屌何樂而不為咧？遲撚咗添啦，咁但係當然唔係個個都咁好彩啦。咁即係有好撚多嘅天時地利嘅人和嘅嘢加加埋埋，令到我只可以講呢一番嘅説話啦。好啦，咁啊，當時我啲已經係開業咗幾年嘅啦。咁啊，波子強嗰陣時咧，叫做 run 緊我哋頭先喺第一節裏邊講緊嗰個叫職場起義嘅呢一個嘅節目。咁啊，有一日卒之佢就揾我啦，咁啊唔知打電話俾我。咁啊，當時點解我同阿東條撚樣仲有接觸嘅咧？因為阿東佢亦都自己開咗一間嘅公司，就一間廣告嘅公司。咁啊，同埋另一個嘅拍檔，亦都我當時一個嘅好手足就係、是、盧 L。咁啊，兩個咧，咁啊，亦都同我有啲生意上面嘅往來。咁啊，因為咧，我有啲嘅產品設計咧，我就揾阿盧 L 咧就去幫手。咁啊，俾翻一個嘅 retainer fee 啊，盧 L， 咁俾翻一啲 income 啊，波子強個撚樣嘅。咁啊，當然波子強唔會話翻俾你聽嚇，即係老屋裏邊啊，即係亦都幫佢養緊啲朋友啦。因為我俾緊一個 retainer fee 佢可以啊，即係屌你老尾閪有同事啊，各方面嘅嘢係嘛，即係減輕佢啲嘅 head cost 啊，各方面嘅嘢。咁波子強今時今日唔會話翻俾你聽。曾經啊，老屋屌你老尾閪，我都艱苦經營嘅時候，都係揾佢哋幫手，即係大家互助互利係嘛。咁但係佢唔會記得呢啲嘅嘢，老屋都助佢哋一把嘅。咁啊。有喺合作，咁啊知道佢咧就開始咧就係喺一個嘅香港人網裏面有一個節目就叫職場起義，咁佢揾到好撚多人嘅，一間又唔知揾啲人又做果欄，一間又唔知話屌你做乜撚嘢行業，咁啊卒之咧就揾撚咗我咧就上去講下依一個嘅廣告界上面嘅嘢，咁啊當時我就已經即係有聽下老蕭啊嗰啲嘅節目啦，因為網台嗰陣時仲有林宇陽嗰啲五個一夜情嗰啲咁老閪都唔撚聽嘅啦，陰陽怪氣咁嘅撚樣係嘛，咁啊。大娛樂家嗰啲，我對娛樂圈新聞就冇撚興趣，又唔會聽啊。咁啊，潘少聰屌你老尾閪冚家產，搞嗰啲乜撚嘢恐怖在線，咁啊小弟亦都唔係乜撚嘢法科師傅，咁我亦都冇撚興趣。但係冇撚理喎，屌你老尾閪嗰陣時有個姓簡嘅師傅，屌你咩啊 K 師 Sir 好撚中意聽嘅喎，佢講得出喎，佢係記得邊個嘅喎，咁你就可以睇到當時依一個嘅網台界其實係越嚟越侵蝕大氣電波。搶撚咗好多嘅香港人咧，因為開始當時嘅寬頻上網咧係好撚便宜啦，平啦，幾嚿水就已經一個月有關照。咁啊，大家就唔需要話又 dial up 又屌你咪等餐死，下載就慢速，屌你56K 咁撚樣嘅依個情況。開始就1000 Mbps 嗰啲一個嘅寬頻，咁啊而家講起上嚟就慢撚個閪啦。咁但係當時就係已經覺得哇，屌你咪正喎，即係可以快速咁樣聽一啲收聽嚇下載嚇聽 MP3 啊，或者係有時你聽翻佢哋嗰啲嘅 live。或者點都好啊，唔會話窒 Q 咁樣樣。好多嘅朋友都開始用網上面嘅依一個嘅寬頻咧，去令到佢哋收聽一啲嘅網台嘅依個節目。咁啊，東啊邀請，咁我好啊，咁啊去試下啦。咁啊，即係當時佢依一個嘅節目咧，就係講嚇職場起義，咁啊揀唔同嘅職場界裏邊一啲嘅坎坷啊嘅嘢啦。咁啊。好多嘅時候我就去諗啊，屌呢個節目其實就應該嚇俾一啲打工仔去發下聲啊，講應該行業裏面嗰啲嘅屌你老尾不平則鳴嘅事件啦，又或者嚇即係行業裏面有邊啲冚家產啲閪行係嘛，點解唔應該保留去屌柒佢哋啦？咁又點解嗰陣時我記得佢哋嘅口號叫敢講字好聽啊嘛，係嘛？咁即係你講嘢要爆係嘛，夠 bold 係嘛，又可以講出口屌柒啲冚家產係嘛？咁你個行業裏面有啲嘅屌你老尾閪風光背後，原來屌你老尾冚家產攞人血 砌造出嚟嘅，咁啊而家会讲俾人哋听啦。咁我又即系喺个节目里边就讲咗好多捻人嘅啲嘅所作所为啊，啲捻样，屌你咩搞女同事啊，又或者屌你咩解公济私嘅嘢啊。我唔记得喺佢嘅节目有冇讲过一单嘅新闻，就系、是、当时屌你咩个有个 CD 閪捻到走去大陆拍外景，跟捻住翻嚟嗰阵时喺三里屯买捻咗好多嗰啲 DVD 狗，自己又惊过关嗰阵时俾人捉，拣就执鸠咗俾个 producer， 逼个 producer 帮佢带翻翻嚟，咁冚家产嘅閪痕。咁啊，即系你会讲呢啲嘅，屌你咩嗰啲嘅嘢俾人哋听。咁如果你系广告界嘅从业员，你听捻咗咪爆炸咯？你知道我讲紧边捻个屌柒句系嘛？讲佢啲衰嘢，踢鸠爆佢啲嘢。咁啊，只网台嗰阵时就系咁捻样啊！你踢鸠爆啲人啲假面具，屌你咩撕捻咗佢嗰啲嘅冚家产啊！屌呢一个西装里边嗰啲嘅冚家产嘅不济嘅嘢啊！屌你咩閪！屌柒啲扑街嗰啲閪行啊，如此类推。咁我嗰集好似上去节目咧，就系好捻爆嘅。咁我反应咧就系比佢其他一般嘅啲人咧就系好嘅，即系的而且确我敢言啦，亦都系唔捻怕得罪人啦。咁自己做紧自己又唔捻使睇住班冚家铲面口，屌你屌你啦，系嘛？咁即系依个嗰阵时嘅初头嘅一个个鳄鱼嘅形象咧，就会喺佢呢个节目咧就出咗嚟。咁啊，即系好老实讲，就算今日我同阿东有几捻多牙齿印，有几捻多嘅屌你咩深仇大恨，或者依一个嘅捻样我几睇佢唔捻起，咁啊。的而且確，亦都係波子強係嘛？阿東啊，姚冠東係嘛？即係冇佢當日邀請我上佢嘅節目《即場起義》啊，翻嚟嘅反應係咁好啊，幾 impressive， 多人哋會講啊，即係差唔多佢見撚多集啲人話最好聽係我一集咁撚滯。咁啊，即係冇依一樣嘢發生咗，就冇日後嘅依一個嘅星期五母女，更加唔好講話依一個嘅低俗頻道。咁啊，後尾嘅一個反應好啦，咁啊，然後跟住咧，佢後一次、第二次再次揾我上去，咁啊，今次係加咗一個。亦都當時我哋一齊係做生意嘅合作嘅一個嘅朋友，咁啊依個撚樣就係喺 design 界裏面咧都幾出名噶啦嚇，咁啊無謂開佢個名啦，因為今時今日我撚擔心啊依個撚樣，而家我唔撚知個男定王，我好撚耐都冇同佢接觸噶啦嚇，咁啊條撚樣係姓盧嘅嚇，咁啊上到阿東嘅節目，咁啊亦都即係個反應都非常之好咁樣，咁好啊，咁啊之後咧我就有一次就。通常就我哋同阿老 L 啊，好多時候咧，我哋就會 happy hour 嘅。咁啊喺依一個嘅inside out 啊，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同我灣新寧道嗰陣時，而家都未嗰陣時仲未拆嘅，叫 inside out 依個酒吧裏面咧，通常咧我哋就由依一佢啊嗰陣時佢個公司喺天后嘅，咁我就約佢喺銅鑼灣見，我就喺觀塘，咁喺銅鑼灣就。四五點就坐低飲到做七八點，咁然後就我翻屋企就湊女啦咁樣。咁啊好多時候咧會 brainstorm 啊，傾偈啊，天南地北啊，講下一啲人生上面嘅事啊，笑一下啲人啊，開下笑話啊，亂嚟啊，brainstorm 嘅產品設計啊 ，whatever 嘅嘢。咁當時就撞到一個嘅橋出嚟，就諗啊，喂！不如試下玩個節目，我都唔敢記得咗係邊一個 bring up 先㗎喇。咁嗰陣時波子強亦都喺度，阿老 L 亦都喺度。咁不如我哋諗個節目出嚟去做下啦，咁樣。咁大家就諗下做啲乜撚嘢嘅節目呢，咁樣。咁當時大家都可以講啦，又係有啲即係講大陸嘅論政啊，講中國時局啊，有啲係講財經啊。譬如阿沈大師係咪阿沈振營嗰陣時亦都喺人網裏面嘅。咁啊，頭先所講啊，即係又有啊，依一個盧永樂啦，即係佢盧永樂啊，仲有邊個土啦，一直走來始終唔得啊，盧坤衡啦，即係後屘又教主屌食佢啦，係嘛？咁又有即係頭先又講啊潘聰啊，係嘛？嗰啲唔同嘅呢啲節目，喂，橫跨睇嚟睇去，咦？屌咩撚嘢範疇？有啲咩範疇缺啊？咁樣我哋係咪應該要講翻一個 man's talk 嘅節目啊？因為當時好多人都話我哋一飲住酒去傾偈，即係去吹水。其實我哋講啲嘢好撚好笑，即係好撚entertaining。喂，其實都唔撚使做咁撚多嘢啊，就好似我哋飲酒咁撚樣，然後搬撚咗上去一個嘅節目裏面講下男人嘅問題啊，講下感情啊，去滾啊，男女之間嘅事啊，咁啊，即係其實都照計都唔撚使點撚樣，屌你老母做乜撚嘢準備就可以，即係 man's talk。係嘛？就已經係 OK 嘅嘞噃。咁總之個節目不如整個 man's talk 啦。而家坊間裏面冇咁啊，即係好似以前呢一個今夜不設防咁樣樣係嘛？阿黃沾啊、蔡瀾啊、係嘛？倪匡啊，飲緊到大曬啊，咁樣樣去鳩噏啊，咁樣樣都屌你個尾好撚爆炸啊！咁樣你係講出你嘅心底話，講出你一啲男人嘅一啲嘅慾望啊，男人嘅呢個問題啊，咁照計嚇，即係呢一個節目都會可以可能有啲人收視嘅喎，咁樣咁啊。 當然大家都會驚啊，三個都冇人識係嘛，即係會唔會做成功戲冇人睇啊咁樣樣。咁啊當時好似係邊個係波子強咧，就提議咧就係、是、哇，我仲識多個人，就係、是、依個喺五度一夜情裏面有份做節目嘅，叫力蘇，咁啊帶埋佢嚟四個啦，咁啊四個人做一個鐘頭嘅節目，佢一聲好快就完啦，咁樣咁我又唔識力蘇係邊個，我又唔肯聽五個一夜情，力蘇個樣係屌你老尾閪冚家產啊，米奇老鼠咁樣啊，唐老鴨咁樣啊，屌你咪定係巴斯光年咧，我都係完全唔夠地頹，咁啊差唔多直至到埋班決定拍板要做依一個嘅節目嘅時候，我先知道力蘇個撚樣係點撚樣。咁啊，老鼠咁樣，咁啊，當時咧就即係就會度依一個節目名咯喎，咁啊諗一輪咁啊，阿波子強開頭諗個名就叫藍新維，咁啊即係佢一個都好撚老土啦，又正老正又成，咁但係我就啱啱醒起套戲叫星期五冇藍，咁啊不如我就玩食字啦，咁你啲創作人最撚中意就屌你唔好玩食字噶嘛，咁不如叫星期五冇女啦，如果我哋爭取到星期五嘅依一個時段十點鐘播放係嘛，咁啊。你諗下星期五，屌你老尾閪，冇街去，冇女溝，冇閪屌，係嘛？冇得落夜總會，屈撚咗屋企裏邊聽網台節目，都肯夠堪摩噶啦。如果依一個嘅節目係嘛，即係可以嚇，即係講啲男人嘅嘢 ，man's talk 係嘛？咁啊冇女人 involve 嘅，咁啊叫星期五冇女，咪食撚正咯咁樣樣。咁啊大家都一致通過。咁啊波子強咧就自己翻去迷惘，香港人網咧就同阿林當時嘅林宇陽咧就係傾依一件嘅事件。但我都唔能記得咗，其實我有啲混淆嘅。究竟點解個咩喺人網係邊撚個幫阿老銷售呢？因為我記得阿萬總，其實萬總都係有份係人網做過唔知 GM 啊，定係做 CEO。咁亦都有屌你老味林宇陽，究竟佢兩個邊一個揸裝嘅咧？我都唔撚記得咗。但係嗰個時期就係我就係知撚到嚇阿波子強係應該就係同阿林宇陽個關係好撚好嘅，因為兩個都係同窗嘅依一個嘅關係。咁啊，開始咗依一個嘅星期五冇女嘅依一個嘅節目啦。咁其實咧，好老實講啊，即係如果諗翻翻轉頭咧，我冇撚諗過，即係認真啲去諗依一個節目會唔會影響到屋企人嘅。好多朋友都係話：，哇！你老尾閪，你成班撚樣喺個節目裏邊，就算用化名又好，或者我喺朋友身上面知道又好，其實就屌你老尾閪，唔係你班咁嘅柒頭，係嘛？平時去跳舞啊，去滾啊，或者係屌你咩溝女啊，出偷跳啊，嗰陣時啲嘅經歷出嚟拎出嚟分享嘅啫，係人都知道你屌咁樣第一身經歷啊，定係點樣樣？你冇諗過屌你咩影響到屋企會分辨啊，或者 whatever 嘅嘢咩？咁我而家諗翻翻你呢頭，即係其實對太太好唔撚尊重啊！即係亦都係因為嚇，即係當時做生意或者做廣告界嘅時候，即係有啲應酬啊，又或者可以講就做，當你做生意揾到啲錢嘅時候咧，你自由時間多咧，咁你自由咧就好撚容易咧，就會嚇即係走撚咗去依一方面嘅依啲嘅嗜好裏邊咧，就蹉跎啲金錢同埋歲月同埋時間嘅。咁啊，其實調翻轉頭諗，冇話啱與錯，係人生裏邊曾經發生過一啲嘅事，係嘛？咁啊，總之有限度、有節制，冇搞撚到家破人亡。唔好搵搞搵到屌你老母沉船，唔好搞搵到屌你俾身家性命财产都屌你老母冇諗晒，咁執返身材，咁我都唔敢讲话，即係叫大家唔好去滚呀，去跳舞呀，揼骨呀，屌你老母叫鸡呀，呢啲嘅嘢係咪？我喺香港里面十个男人里面有九个会做，其中一个就仲喺度諗緊嘅啫，又或者个身就冇搵嘅啫，係咪？你睇下嗰啲阿伯係嘛，七啊幾八啊歲，都俾啲阿伯姑呃撚咗樓上去揼骨，你就知依一樣嘅嘢。其實基本上每一個男人即係其實都唔多唔少咧，都係好依一味嘢嘅，係嘛？咁啊，即係當即係發生咗，咁我哋即係做太陽底下無新事，對樣嘢都對一住燈火，係咪？即係為咗依一樣嘢要承擔自己嘅依一個嘅責任。咁但係當然啦，講出嚟嘅時候聽就好撚過癮，但係可能喺你側邊嘅女朋友啊、老婆啊，或者係你一啲嘅情人啊，會唔會受到影響？咁我哋竟然就冇將呢一樣嘢去顧及咧，其實一個幾自私嘅一個嘅行為。咁啊，諗翻翻轉頭係嘛，即係發生咗啦。咁喺度咧，我都有一啲嘅慚愧，即係或者係我做得好似真係對屋企好似唔撚住，冇撚諗過即係有互聯網即係第時都做賴曬留喺度，我女係嘛，即係都去揾呢啲嘢嘅時候。咁佢知撚到老豆講嗰啲咁嘢，咁點撚樣去算咧？咁即係完全係冇撚諗呢一樣嘢。咁我即係喺度咧，即係對我屋企嘅女性咧，其實咧真係萬二分嘅依一個嘅抱歉，係嘛？即係好對佢哋唔住。 咁甚至乎曾經後尾之後發生嘅一啲網台主持話老惡啊，即係非禮嗰人啦，而家喺互聯網裏面耐唔中都彈出嚟嘅。咁竟然咧，阿花木蘭咧都曾經有睇過，咁佢都嚇即係問翻佢媽媽、爸爸點解會咁樣嘅？點解佢哋啲人會話咁樣話爸爸嘅？咁即係都要一啲嘅解話係嘛？即係我冇諗過呢啲嘢會發生。咁但係純粹當時就係、得閒嘅時間太多，揾到啲錢。係嘛？咁啊，另外就係即係始終啊，即係掛緊住玩啊，即係疏離咗屋企，咁而太任性嚇，咁啊亦都係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唔衰得嚇，希望因為我唔想喺個 market 裏邊冇撚咗聲啊，冇撚咗個 exposure 或者係冇撚咗嗰種爆炸性出嚟，咁唔想淨係戇鳩鳩嘅，每一日翻呢一個嘅觀塘。每一日就係營營役役咁啊，即係冇人再記得我。我有呢一種嘅錯誤嘅諗法，咁啊，再加上當時可能嚟生活上面啊、感情生活上面有啲嘅寂寞啊，各方面嘅嘢，利用咗嚇、即係呢啲錯誤嘅 habit 啊，花天酒地啊，嚟虛耗咗我一啲嘅時間同埋光陰。咁但係就好奇怪啦，咁就係錯誤之中就竟然就歪打歪著。就撞正咗，將呢啲咁嘅嘢同大家去分享嗰時咧，就爆撚咗一個咁嘅節目出嚟。咁啊，變咗嚇，即係當時可以講係即係香港史上一班嘅柒頭，可以公開去講一啲去滾啊、出軌啊、男女之間性生活嘅一啲嘅情況啊。如果喺翻喺十九幾年前，2012年初啊，2012年初開頭嘅時候，有個咁嘅節目咧。可以咧就係講係業界裏邊咧最行得最前嘅一個節目嚟。咁啊，節目出街冇幾耐就即刻就係喺老蕭嘅台裏邊咧就爆咗出嚟啦。因為冇人唔會 expect 可以班咁撚樣黐撚咗咁講粗口啊，飲撚到大曬，咁啊即係講啲咁撚抵死嘅嘢啊，估你唔撚到係嘛？即係就算屌總理呢一個字都喺節目嗰陣時就爆撚咗出嚟。咁啊，好多人就喺星期五嘅時候咧，就差唔多除咗爆 chat room 就係，我記得全盛時期去到成3000多、4000人喺個 chat room 裏邊咧，就係在線睇緊嘅。咁啊，當時呢一個節目咧就係 to my surprise 咧就係非常之咁受歡迎。咁啊，好記得當時錄影嘅呢個節目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天樂里。嘅人網嘅呢一個嘅舊址係嘛？咁啊，通常錄節目之前我都會約阿老 L 去飲嘢，咁然後之後上去呢一個嘅節目。咁啊，當時亦都買咗好多嘅啤酒啊，有時要有啲威士忌啊，咁樣咧就係飲到啤啤呼咁樣去做節目。咁啊，其實喺我個人嚟講，即係有一樣嘢寄託咗嚇、竟然咧就係減少咗去亂咁使錢啊，亂咁去花天酒地啊，竟然仲有得著喎，真係估你唔諗到。咁啊，其中最有趣嘅咧就係通常我哋做節目嘅時間就撞唔到教主嘅。嗰陣時人網都好似仲未係咪同呢一個係咪分咗家嘅啦？應該係分咗家嘅。但我哋成日咧都撞到一個人，呢位朋友咧就喺我哋個節目之前咧就係啱啱做完佢嘅節目，嗰個就係叫沈振營沈大師。但我哋永遠就即係喺熒幕啊，或者係喺電視見得到佢就即係西裝骨骨係嘛，即係講嘢斯斯文文。但你估唔諗到佢真人嘅時候咧，就咧咧啡啡、流流爆爆，褲頭帶永遠都箍唔撚實，污糟好邋遢咁樣樣嘅，俾我個感覺係咁啊！即係佢出嚟咁啊，即係跌跌撞撞咁樣做完個節目，又到我哋匆匆忙忙咁樣嘅衝翻入去個錄影室裏邊做呢個鐘頭嘅節目。咁啊，諗翻起嗰段時間，即係力蘇啊、老 L 啊、東啊。咁仍然都係好手足嚇，冇一啲嘅拗撬啊，冇一啲嘅麻煩嘢嘅時候，都係純粹都喺個節目裏面好撚開心咁樣樣嚇，暢所欲言嚇。咁嗰個時間咧，我諗聽嘅朋友都好開心，就算係我哋做呢個節目嗰時候都好享受嗰個嘅過程。咁但係當然之後一直行落去，咁啊即係當然會有好撚多嘅情況嘅變化，咁呢啲亦都我當時始料不及啊，會去到一個嘅不可收拾嘅一個嘅地步。咁但係呢啲係後話啦，咁啊遲啲自動大家去再分享。咁啊，今日就講到係咁多先啦。咁啊，一個嘅我仲好記得嚇，即係喺2012年初，就係2012年嘅六月咧，就係腰斬嘅一個節目。當時發生咗一個嘅龍心事件嘅。咁啊，如果我冇記錯咧，就應該2012年初喺一個節目咧，就係 kick start 嘅啊。 咁啊，2012年嘅5月11号咧，就係當時嘅依一個嘅八人斬啊，即係當時大家如果係資深嘅網民，又記得當時我曾經叫一個林宇陽上個節目，話佢冇支援、冇 input、冇製作，屌你老尾啊，出居馬費出得慢，捉佢屌撚咗一個鐘頭，係嘛？咁啊，即係屌撚咗一鑊嘅。咁啊，呢啲我下一次大家要再 focus 喺呢個星期五母女呢一個節目嘅點滴嘅時候，一次同大家去分享啊。咁啊，until 頂，咁啊，兩個禮拜之後 ，MHK 嚇呢一個嘅10周年紀念特輯嚇，涉到空虛網台血淚史。再同大家見面，拜拜。